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身份啊，他呢本人是从事的是花卉贸易，同时呢还是一名资深的花艺师，田梦娇。你好，梦娇。 大家好，我叫田梦娇。 嗯，非常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我们这个以安居为主题的节目当中，请到的第一位从事花卉工作的啊。对，我想美好的家是离不开花卉的点缀的啊。 嗯，是的。 我想一说起花卉来哈，我可能会想起荷兰。 嗯， 因为荷兰的郁金香是全球有名哈。 是的。 哎，他们也特别善于用花卉来装点城市，装点自己的生活。 没错。 嗯，所以呢，今天呢，田梦娇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国家就是荷兰。孟娇是在荷兰曾经留学过学习过。 对的，我刚开始先在荷兰留学，然后之后在荷兰找到实习的机会，所以才开始了这个花卉的工作。 嗯，想请问一下哈，当时决定去荷兰留学的时候，就是冲着荷兰发达的这个花卉花艺的这种学习去的，还是说先打算学一个专业，然后因为被花卉吸引，又转而开始呢从事花卉工作了呢？ 我原来大学的专业是国际园艺与市场营销，然后当时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想到世界上最有名的关于花卉的国家就是荷兰，所以当时就比较关注荷兰的学校和专业，当时就是找到了这个相关的专业，所以就顺势去考了雅思，然后申请了这个学校，很顺利的就申请到了，所以就去荷兰进行深造。 荷兰是目前可能是全球第一花卉种植国哈。 是的。 那这个第一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它的出口量，还是它的栽种量，或者是什么科研的水平啊等等？ 它第一的话，首先呢是它的贸易量是世界第一的。它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在125亿欧左右，去年的数据是这样子的。然后不仅仅是这种，它的科研水平也是最高的。它每年都有很强大的科研团队去研发新的品种，而且很专注于这一点。第三大呢，就是它的关于种植方面也很厉害。它虽然国家很小，土地面积比较小，整个国家才1600万人，但是它的种植水平花卉类还是世界第一的。 刚才你也谈到了哈，荷兰是花卉的贸易量是全球居首。 是的。 那么它的花卉的主要出口的这个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它面向全世界的出口，它主要的货源是也是从全世界来，然后经过荷兰中转，然后再发往全世界各地，比如说像是欧洲，然后美洲、亚洲都有。 我记得前不久刚看到一条新闻哈，是说这个中欧班列就是从成都开往欧洲的这个贸易班列哈，那么呢也开始大量的从成都来运这个小盆栽，然后呢可能是小苗，然后运到荷兰，他们再放进温室里再来培植，然后再来反出口，是这样的吗？ 是的。最近是有这一项国家的一个支持的一个项目在，希望就是中欧之间有更多关于农业方面的一个合作。那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和种植商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能不能说说哈，你刚刚从中国的这个也学了几年关于园艺呀、花卉方面的专业哈。那么到了荷兰去深入学习之后，这种给你的这个震撼哈，或者说给你的提升是怎样的呢？ 因为在园艺这个专业类，刚开始选择的话以为就是插插花而已，但是园艺它包含了其实很多的大类，像是农业方面的。 比如说大棚的种植，或者是除杂草、草坪，这些都属于园艺，和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插花花草草是不一样的。到了国外更是这样，它比较注重的就是你实际的一个体验和实际的一个应用。比如说给你一个温室，你需要从无到有，比如说你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扁豆的种子，然后发展到最后，你如何使用什么肥料能让它的产量比如说增了3倍4倍，这是你的一个整体的论文报告。如果你开始的话就是没有很用心的做这件事情的话，最后的你的那个毕业论文也是完不成的，它是相辅相成的，比较应用类比较多。 嗯，更考虑实战哈，考虑实际的应用啊。 对 对，能不能说说在荷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哈，花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在荷兰的话，它有这么有一个数据，就荷兰人的日常的花卉消费占他的生活的40%-50%之间，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而中国的花卉消费量也就是个位数。 你说40%-50%，它是个什么含义呢？ 大概就是说它的日常消费，比如说100块钱花在普通的，比如说买面包买肉，它的50%，其中这个整个预算的40%-50%是花费在鲜花上面了。 哎呦，那这个真可以说是相当的高哈。 对， 一半的钱花在了鲜花上哈。 对， 我理解哈，每天买一束花来放在家里面装点。那此外还有什么呢？跟花卉产生关系的？ 还有他们的花园，因为他们非常注重那个花园这种文化，所以他们大部分的精力啊都会花费在这上面。而且有一个有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可能想象说买花我们要去花市或者是早市买花，但是在荷兰它是在哪儿，就是超市买花。当你结完账以后，你的手边就会有一排架子，就有各种各样的鲜花。一般荷兰人都会买完他的日常用品，比如说买了水果之后，临回家的路上他就顺便 抓一把花。 对对对，然后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 那刚才你也特别谈到了哈，在荷兰的时候呢，40%-50%的这个家庭预算可能是花在与花或者是园艺相关的这些地方了哈。 对对， 比如说像我猜呢，可除了花之外，还有比如说相关的一些园艺产品呐、周边产品呀、种子呀等等哈。 对对， 也会把很多的时间花费在这个打理自家的庭院上。 是的。 在你印象中最深刻的荷兰一个民居的花园好吗？ 一般荷兰的民居花园它会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呢是比较草坪类的花园，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比较木本类的花园，就是举个例子，木本呢就是像绣球，或者是我们常着的连翘花，然后还有就是芦苇这一类的。 那他们的这种园艺听起来的话，是不是以比较自然的这风格是一种比较质朴的自然的这样一种风格是吗？ 对，他们喜欢的原因是希望一年四季都能看到花。所以他会安排，比如说这个花园当中的一部分是春季开花，另一部分是秋季，另一部分甚至冬季还会开花。比如说冬季的话就像郁金香这一类，他们会安排好。 那说起来荷兰冬天好像也挺冷的。 是的， 它这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可能冬季或者冷天气冷空气占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哈。 对对， 那他怎么来保证在这个冷天当中还能够有花开放呢？ 一般种植的话他们是放在温室里面，然后这样子能够恒温恒湿。同时如果因为荷兰比较靠北边，它的光照时间比较短，它会加一些光照，然后补偿它这个种植上的缺陷。这是种植方面。在日常的话他们就是会有给他就是选一些比较耐冷的一个品种，这样就比较方便种植。 耐冷的品种哈，我特别好奇哈。我觉得我们中国如果说耐冷品种就是梅花哈，腊月还能开放啊。 是。 那么还有什么花是耐冷的呢？ 因为荷兰的温度最低也就是0度左右，它比较靠近海洋，所以比较海洋性气候，就不会特别的冷。一般的花像郁金香、风信子或者是水仙这一类比较耐冷的植物是比较适合的。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刚才呢也是跟孟娇谈了不少关于花的这样一个话题哈。其实呢，我想在荷兰人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家居生活当中哈，是离不开花卉这个主题的啊。 是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话题又回归到我们的海外有个家上了哈。你是哪一年到荷兰去留学的呀？ 我是2010年的时候去到荷兰的。 那么生活在哪个城市呢？一共住了几年啊？ 最开始的时候生活在瓦赫宁根这个大学城里面，总共在荷兰现在生活了7年的时间，目前住在离在海牙比较近的一个小镇上。 你的荷兰语和英语哪个更好？ 当然是英语。 可能还是英语说的更多一些。 对对对。 那么初到荷兰的时候呢，是自己住的学校宿舍还是去外面租的公寓呢？ 最开始的时候是由学校安排分配的一个学生公寓，然后在学校的那个大学城的校区里面。然后是比较这样子是比较方便的，也没有花太多的其他的精力去找房子。也是比较幸运。 那说起荷兰来，人们的印象里它的治安其实挺好的是吧？ 对， 特别是像这个你学的这个你所在的瓦赫宁根市，是一个小大学城。 对，是一个小的城镇。然后它专门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学校了，瓦赫宁根这个大学。所以以这个大学为中心，周围有一些学生的公寓。基本上整个小镇主要的都是学生和老师。 那么在荷兰租房子哈，在你的生活的这个小城租房子，如果是给后面的打算去荷兰学习的朋友提供一些建议的话，你觉得要在选房的时候要首先考虑哪些因素呢？ 首先是要考虑就是安全问题，然后其次呢就是位置，如果是离你主要的活动范围，比如说你要是主要的活动是去学校，那就是尽量找离学校近一点的，这样子比较节省你的时间，效率也比较高。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需要注重就是这个房屋的配套的设施，比如说它是公寓类的还是说它是一个别墅类的这种。然后其次就是关于室友这件事儿，你是要选择你独立居住还是要跟别人合租，然后是否合租的人跟你的脾气性格比较符合，这都是要研究和探讨的。 那说起室友的问题哈，有不少做客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说他们在选择室友的时候，一开始呢可能会觉得希望能够选择一个 local 一个当地的室友啊，认为这样可以帮助自己无论是在语言上啊还有生活的习惯上更快的提升。但是呢可能住着住着就发现还是有很多文化的这种隔阂或者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哈。 是的是的。 那你的感受怎么样呢？ 当时我们住的公寓就是有一层里面有三个通道，不同的通道会有6到7个房间，每个房间会有不同国家的学生。像我们那个通道里面有的学生是来自印度的，然后有学生是来自非洲的，也有来自荷兰的。这样子的话你就会闻到各个不同国家饭菜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作息时间可能跟我们不太相同，比如说是周末他们特别喜欢 party， 一直 通宵达旦的玩。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需要比如说第二天要考试的朋友就比较的惨。 那你是建议大家如何来选择室友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可以考虑就是和国外的朋友一起合租，这样子确实是可以提高你的语言，但是同时也要跟对方提前沟通好，比如说什么时间范围内你可以 party， 我们的时间可以做调整，这种是要提前说明的。荷兰人也是这样子，如果你提前告知说明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当天他特别吵呢，特别严重的问题也是可以通过比如说学校啊，或者是再严重可以找警察这种的。一般的话到不了这么严重的部分。 那么在荷兰的时候哈，租房子你也谈到了考虑安全问题、位置问题、房屋的配套问题还有室友的问题哈。那说起位置来，如果说这个宿舍公寓离学校有一点距离的话，一般是选择骑自行车吗？还是公交？还有别的方式吗？ 一般的话在荷兰是选自行车比较多，因为大家也知道荷兰也是自行车的王国，大家比较喜欢骑自行车。而且荷兰的话它点对点的距离并不是特别远，如果像校区的话一般的朋友都会选择自行车，时间比较好掌控。而公交车的话也有部分 人会选择，但是公交车荷兰是这样，有时候它会罢工、 哦、 所以你的时间是不可控的。 嗯， 嗯，一般在学生看来的话也比较经济实惠，就是选择自行车。 嗯，那么自行车一般大概是自己买一辆自行车多，还是说有很多的公共自行车呢？ 嗯，这一点就不如国内方便了，现在有很多共享的单车、在国外的话一般都是来购买一辆单车。在学生的环境下一般买二手车的比较多、比如说之前的有毕业的学姐学长、他们毕业走了，自行车就不会带走，他会卖给二手店，那二手店的话会未来卖给其他的学弟学妹。 嗯，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哈、 嗯、 那说起来比去美国买一个二手汽车还是便宜多了。 是的。 对，那么在荷兰骑自行车有什么跟国内不同的规矩吗？ 荷兰的交通和中国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在右边骑车、所以基本上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习惯上的一个区别。 嗯，是不是戴头盔呀、必须戴头盔是吧？ 自行车的话就不需要， 不需要。 如果是摩托车的话是需要的。然后荷兰的比较方便的点是在于它的自行车是有专用的自行车道，它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小道、它会画出来，这样比较方便、然后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荷兰晚上骑车的话一定要开开自行车上面的灯，前后灯都要开、否则的话要是被警察发现是要罚款的。 哦，自行车灯也必须要打开。 对对， 这样才够安全哈。 是的。 那么在荷兰一般来说呢，几公里的出行范围人们会考虑骑自行车呢？比如说在北京可能我们、两公里三公里五公里我会考虑骑自行车，可能再远我就骑不动了、在荷兰人们会怎么选择呢？ 在荷兰其实只要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之内的、他都会考虑是骑自行车。而且骑自行车的文化在荷兰也是非常深的， 根深蒂固的。 像我的同事啊、朋友啊，他们有一些特别喜欢参与那个，虽然不是像环法那样，但是他们喜欢环荷兰、就是周末早上六七点就出门，一直骑到下午五六点回家。 哦，是是是、那是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有这个年龄哈，人们都会非常自然的去选择自行车出行哈。 对。 刚才也谈到了在荷兰的交通方式哈。 嗯， 那想问问在荷兰买一辆自行车大概的预算是多少呢？ 如果是说二手自行车大概是100到200欧之间。 嗯， 然后如果是再低的话，它有可能就是质量并不是那么的好，很容易就是要去维护和维修。 嗯， 如果是新车的话，分不同的档次。 嗯， 如果是普通的女士的自行车，大概是300到400欧之间一辆。 哦，那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300到400欧哈、这个是个什么样档次的自行车？ 就是 如果在国内的话是挺贵的自行车了。 是，就是比较普通的一辆女士自行车、还不含减震这类的，就是像女士的捷安特这种。 哦，那比如像我们经常里在那个超市里看到的大概中国卖200多、300多人民币一辆的永久自行车啊，这类自行车是不是就属于是200-300欧的自行车？ 对，200-300欧的自行车。 哦，那看来这个价格还是跟国内价格一比还是蛮高的哈。 是的，是的。 嗯，好，刚才也谈到了在荷兰的这个交通问题哈。 嗯， 那孟郊是推荐大家呢，还是优先考虑自行车？的确是一个非常经济实惠的这样一种交通方式啊。 嗯， 而且荷兰也确实为人们骑自行车营造了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交通环境。 是的。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那孟郊呢，在荷兰是整整住了7年哈。 嗯， 这7年间啊、你搬过几次家呢？ 我7年的时间一共搬了6次家。 哦，六次。 嗯， 哎，7年，那么你在荷兰是读了硕士学位？ 读到本科。 读到本科啊、哦，你是大学本科的时候就走了？ 对。 然后在那儿读完了本科。 对。 啊、哦，整整7年，那时间真是不短了哈。 嗯。 这之间搬过6次家，那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几乎是一年要搬一次了。 是的。 嗯，为什么会这么频繁呢？ 是当时是这样子，在荷兰的话，它的第二学期会有一次实习的要求，需要你去找一个实习公司实习。 嗯， 但是学校是在荷兰的偏中东部分。 嗯， 然后但主要的实习公司都是在荷兰的西部。 嗯， 所以要 为了方便的话，就必须要搬到离工作地方相近的地方。 嗯， 如果不搬的话，往返每天要坐火车大概5个小时的时间。 哎呦，天哪！啊，真是够远的。 是的， 所以说为了实习的方便，又搬到了实习的地方附近。 对对， 嗯。然后这是一次搬家， 嗯，然后学期有2次的体验，所以就是那就搬了2次、 哦。很多时候要为了这个体验和实习来搬家的， 对的。然后之后工作以后， 嗯、 然后找房子的房源也并不是特别的容易和简单， 嗯、 然后所以也是搬了3-4次家，总共加在一起就是6次。 嗯，你觉得在荷兰这么频繁的搬家哈，有没有给你的生活造成一些困扰呢？ 嗯，确实，就每一次搬家都会觉得东西比之前又多了很多， 嗯嗯、 而且就是不停的打包啊，然后搬运这件事是非常痛苦的， 嗯、 因为它不像是在国内，我们有家人有朋友比较多， 嗯、 可以一起帮助，在国外的话，它的搬家公司的费用是比较高的、 嗯、 所以只能找朋友一起来搬家、 嗯、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只能靠周末的时间， 嗯， 所以也是比较有限的。 租房子哈，你觉得是个很麻烦的事儿吗？有很多的法律手续需要签约，要先看好房子、 嗯、 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啦等等啊、 嗯、 还有有没有什么陷阱啊之类的，你觉得会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吗？ 对，租房如果是租外面的房子是比较麻烦，学校的那个校园房还是比较好的。 嗯， 在外面租房的话，有一点是他有一些荷兰人会考虑你有没有就是偿还的能力、 嗯、 对于学生他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嗯、 很多人不接受留学生的租房。 哦，他认为你可能未必能够按时准时的去交这个租约。 对对、 嗯、 然后如果是等你工作以后再去租房呢，你要考虑的点就是要离你工作的地方要近，那、 嗯、 如果是这样子很有可能可以租的房源就比较的少、 嗯、 所以你就必须通过中介然后不停的去看房看哪个比较合适。 嗯，那在你当学生的时候哈，你觉得租房子的这个费用是怎么样的？它会占据你生活费很大的一块吗？ 房租的话在那2010到2012年时间大概是350欧到450欧之间， 一个月、嗯、 这个算是比较便宜的一个成本了， 350到450欧元欧元之间， 对，一个月 啊、一个月。那这是学校的公寓。 对、 嗯、 如果是外面的公寓的话至少要大几百欧一个月， 嗯， 大概700到800欧一个月。 那如果乘上汇率的话大约合人民币多少啊？ 可以现在粗算乘以8，大概是5-6千一个月。 5-6千一个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 像学校的话它的房子大概是17平一个房间、 嗯嗯、 然后里面含一个水池和做饭的地方、 嗯、 但是它不含厕所和洗浴的地方。 嗯嗯，是这么一个水平哈。 嗯、 那如果是你说在外面去租房子、 嗯、 如果是600欧、700欧、800欧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 嗯， 那租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 可以租一个比较小一点的 studio， 就是大概30到40平左右、 嗯嗯。 它内含呢就是有厨房和厕所， 嗯， 然后有 设施比较全了。 对对对，但是比较小的一个单间、 嗯、 像是这种的。 嗯，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房源哈，很多吗？ 其实这种单人的 studio 是比较少的房源， 嗯、 但是比较紧俏的， 比较抢手的， 大家 都愿意租 这种 房子。 对对，因为毕竟一个人的话你各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 嗯、 限制的条件是比较少的。 嗯， 如果是有舍友的话你可能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 嗯，所以说想租这样一个小的开间呢其实还得看机会哈。 对对， 房源并不是那么的多啊。 嗯嗯， 好，非常感谢孟娇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啊， 嗯， 给我们分享了花在荷兰人生活里的重要地位，同时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在荷兰无论是学生还是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他们租房子的一些现实的情况、 嗯、 以及基本的一些交通状况啊。下次节目里呢我们将继续跟孟娇谈谈在荷兰的一些年轻一代啊，年轻人啊， 是的， 学生啊，刚入职场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的。好，各位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海外有个家，我们下次节目见。

gave my best, it wasn't enough. You get upset, we argue too much. We made a mess of what it used to be love. So why do I care at all? good morning.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我想着他们的 Hello, warmly welcome to this Valentine's Day edition of FM Lifestyle. This is Chloe. Today I'm going to introduce a loving place and a loving couple. If you want to enjoy coffee, wine, coupled with films and live music in a quiet and cozy courtyard house, or if you simply want to get together and enjoy each other's company around games and small or big talks, come to Yichang Cafe.Yichang Cafe, opened by a loving couple, the Frenchman Yi Li and his Chinese wife Adam. Yichang Cafe, hidden in a traditional Beijing hutong, has no distinctive names or size, which makes us stroll through the street back and forth until we finally spot the house number 27. Here it is. There is a board, Chaoyangmen Cultural Center.Chaoyangmen 社区文化生活馆 Adam greets us, who is petite and slim, with elfin features, wearing a blue cloth blouse and a black skirt. 还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四合院的格局哈，非常漂亮，我觉得保存得很完好。那我们先让阿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四合院，好像说现在按他们的不同的这个功能有一个划分。 嗯，我们那个整个院一共有十个空间，然后比如说像这个正北房，它是一个多功能厅，可以做一些会议或者一些活动的开幕或一些论坛啊什么，然后这个空间呢可以容纳100个人左右。对，然后这边呢就是这是东厢房，我们这个东厢房是那个花，就是这面会有一些那种 花儿， 对 ，nature space， 嗯， 花空间，嗯， 对，有一些摄影展， 哦， 或者画展啊什么，就， 嗯哼，现在有一个展览哈， 对， 这是什么展览？ 我办的，就是一个业余的，在胡同里长大的一个业余摄影师拍的， 拍的胡同， 对，就是我们这几条胡同。就是朝内这几条胡同 哦，李氏胡同、史家胡同、 对， 演乐胡同。 我们这活动开幕那天挺有意思，就是很多社区里面的居民都来看了，然后都来找啊，哪个是我，哪个是我？ 对，这种大爷、小朋友，小朋友蹲在地上就玩弹球。 This is the well-preserved courtyard house, which used to be the residence of a home secretary of the Qin Dynasty and now serves as the community culture center. A 300-year-old ancient tree in a yard offers huge green or yellow shades in different seasons. The rooms are divided into 10 spac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functions, such as a multifunction hall, a gallery, a community library, an exercise space, and a parent-child center.Yichang Cafe is at the west wing, carrying about 40 square meters, which serves as a quiet cafe during the daytime, but an active live house at night. We get inside and meet Adam's French husband, Yi Li, who is setting up the stage for an upcoming concert. He's got an interesting Chinese name, Ji Li, meaning lucky. So tonight we're going to just have a live show from a musician from Canada, right? Yes, Amber Swift. Uh-huh.So what is it about? Well, Amber, she's Canadian, and she's been in Beijing for, I don't know, 8 years,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she usually plays in a rock pop band. So she has, I think, 4 or 5 musicians in her band. Mm-hmm. And they usually play in bigger venues than ours. It's always very uplifting music. And when she comes here, she plays solo because Yichang is a bit smaller. It's more of an intimate kind of venue. So it's just her and a guitar. And she has a bunch of different effects. So it's like, look, it's got loops and sometimes like she can make it like there's more than one person on the stage. So it's really cool. And she's always got a lot of great stories to tell and a lot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crowd. She's great with the public, you know.So she's a real good, you know, fun show to have here. Yeah. Oh, okay. So what are you doing right now? You're just setting up all the equipment? Yeah, so I'm setting up. So basically, whenever a musician comes here, they hav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Some musicians play acoustic. They don't need to plug in an amp or anything. Some need some amplification, like to plug a guitar in a box like this one so that it sounds more. Plug the microphone and everything. So yeah, before the artist comes, I set up the stage, and when they come, we do the sound check, which is to find out if the music sounds the way they want it to sound. Although Jilly says they don't have very complicated sound equipment, but they will make sure the microphone and amplifier are of top quality in the world.The music events in Yichang Cafe are of various genres, from world music, folk, to electronic and experimental. When you have the experimental music, the electronic stuff, that will be a little bit noisy. So how about the neighbors' feedback? Will they take interest in that and want to take a look, or they complain about it? Well, we never had any problems with the neighbors, with shows that happen here, you know, in the cafe. And I guess that's because we...You know, we always try to, even if it's, you know, more on the noisier side, we always try to keep it at a reasonable level. But we've had some shows over there in the big room, which, you know, the neighbors were complaining they were not happy with it at all. But that only happened twice, and it was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music. It was with world music, and there were, like, big drums, you know, so very loud drums. And that wasn't the experimental stuff. So, actually, experimental stuff went okay. Okay. Yeah.So here we can see you're arranging all the chairs, so the audience got a place to sit, right? They don't have to stand up, and pretty much like some other live houses, they really have to stand. Yeah, well, because it's a different vibe. I mean, we have done one show where the artist wanted people to dance around, move around a bit. So we left the space open for people to be able to move around, you know. And I think that for...rock and roll shows or shows with more like high energy kind of stuff, you need to have the space to stand and dance, you know, and then let your body kind of go free. But here, that's not what we're going for. We're going for more of a quiet, deep experience.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get to. And so people will feel more comfortable just sitting. So yeah, we get rid of the big table that's in the middle of the room and we put it in a different room in the courtyard.And we bring in some chairs, and we just line them up, and yeah, and leave enough space for people to be comfortable enough, and usually people are quite happy, yeah. Yeah, so that's the flexibility of this space, because I remember last time when I was doing the interview with the same both therapy, you know, people can even lie down on the floor. So here people can stand up, move around, dance, or sit, or lie, pretty much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yles of the music or the activities. Exactly. We don't want to be limited how our space is. We want to be able to welcome as many artists and as many forms of music or art as possible. And so, you know, if it means that we have to move some tables around, we have to move some chairs around,you know, to make it possible to give a good experience for people, we'll do it. Edie Rosenberg, or Jili, used to be the director of the famous French music festival Fête de la Musique in China. Also known as World Music Day, it is an annual music celebration taking place on June 21st. The concept of an all-day music celebration on the days of the solstice was originated by the French Minister of Culture, Jacques Lomb.The festival later became celebrated in 12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wife, Adan, comes from the Puyi ethnic minority in southwest Guizhou province. Influenced by her musician brothers, she loves music and has established a music event label, Yichang, and she is also a versatile dance teacher and a fashion designer. How did you meet each other? We met in December 2009.I was doing my bachelor's degree in Australia. I wanted to come back to China because I had lived there before. You lived in China before that? Yeah, my first time was in 2006. But and for a short time period? For a year and a half. Oh, for what reason? Just to learn Chinese. Oh, really? Yeah. So I left and I came back because I wanted to be back in Beijing and see how things went. And so I did this internship with an NGO, very good NGO working with migrant workers and women, especially migrant women. And she was working there too. So that's how we met. We started out just being friends and then it changed into something else. Okay, she's very talented and versatile, know a lot of stuff. Yeah, she's got all sorts of talents and she likes to explore new things. And whenever she sets her mind on something, you know, she'll do it right and usually better than most. So, yeah, she's great. Well, the cafe itself only opened last year, really, in May. But the company, Yichang, which is my wife's, I think it's been at least 3 or 4 years now. Mm-hmm. Yeah, she's been doing a lot of events all across town. Yeah, but the cafe itself is open in May, and we started doing music events in August. Yeah. So actually, I've heard that the cafes, you try to provide a kind of a very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for all those audiences instead of you just really pretty much like the cafe, like sell coffee or invite people to do office work with the strong Wi-Fi. So it's not serves as a pure cafe, right? Mm. Yeah, for us, this place is more like a platform so that we can organize events here that are interesting to the community. And we want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arts. So, I mean, me and my wife, we've been doing stuff in the music scene for a long time now. So we know a lot of people in the music scene and we always, you know, loved it. So we can promote to our little level the artists that we love. And we also do other stuff, like we do film screenings on Sundays. So now we have a small community of film lovers that meet every Sunday here. And we show a movie and then we talk about it for, you know, 2 hou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every time. A foreign movie? It depends. Actually, next cycle, we're going to start a cycle and it's going to be about Chinese cinema. And specifically, it's Love Hurts. That's the title of the cycle. It's all about love stories that end pretty badly. It's all Chinese movies. Okay. The audience, they're like half Chinese, half foreigners, or just a combination of both? Yeah, I think that's about right. We started off with more foreigners, but now we have more and more Chinese people, you know. Some people just want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and that's, you know, we welcome them. And some people also have lived abroad before coming to Beijing for a long time, and you know, they work with foreigners and they just like to be in touch with the culture, I guess. Yeah. Okay. So, movie screening and this music scene. Mm-hmm. What else do you have? We've done some events around coffee, you know, drinking coffee, different ways of drinking coffee, and we've done some events also a lot about the South China culture. Because in southern China, you've got so many different ethnic minorities. My wife, she's Buizu, she's from the Bui ethnic minority, and she knows a lot of things about how to, you know, make these kind of clothing, like embroidery, batik. Batik is laran. Yeah, all these kind of things. Like, she knows a lot, and she's got a lot of friends who also are very knowledgeable, and they sometimes come here and do workshops and talk about art, you know, workshops. Yeah, yeah, yeah. Okay, so to promote traditional Chinese, like a folk culture, or some of them are even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stuff. Yeah, exactly. Mm-hmm. So we've had a whole day around Guizhou's ethnic minorities here, and with some kind of a market with foods, and people there was one conference, there was an exhibition, there was music, I mean, all sorts of things from Guizhou. So we do that too. And I guess what I like also about what we do here is that we have a mixed crowd, just what you were saying before. Mm-hmm. So we do a lot of different kind of events, mostly arts related. Mm-hmm. But what I like is that we have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people coming here and, you know, exchanging and having fun together. And that's something I really like. Okay. Pretty much like a kind of a cultural center for them, or a home, sort of. Well, I hope we can get to that level sometime. I think we're not quite there yet. But We definitely try to make it comfortable and homely. We'll see how that goes. Yeah.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Adan and Jili opened Yichang Cafe in 2017 for better taking care of their artist friends and the audience so that they can have a relaxing and intimate place to share the music and art. Adan decorated the place by herself to remain the original looks of the roof, the door, and the windows of the traditional Korea house and added homey furniture and decorations like tatami, soft chairs, house plants, paintings, and folk music instruments such as 弦子from Yi ethnic minority, celesta, congas, and African drums. 这两个是彝族的弦子 I think she should talk about it because she knows more than、yeah. I do about this. 然后这个是印度的独弦琴，就只有一根弦。你看这个，这个，然后大家都说一根弦它怎么变音？ 对， 其实就是那个，看这样子。 啊，因为它旁边有那个两个竹片似的东西，你 对 压得紧一点和压得松一点，出来的声音不一样。 我哥哥叫他逗你乐。 逗你乐， 这个叫胡笙。 哦、oh, ，对，这个我知道。 那边那个是芦笙， oh, 这个是胡笙。嗯，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木鱼， 对，青蛙。啊，这个是我哥哥自己做的那个子母琴，他用椰壳。 哦、oh, ，这个好像在世界各地，好像其他那个也有这个。 也叫钢片琴。 啊、oh, ，对对对对对。 子母琴，然后、oh.。也叫那个弹簧琴，对，因为它有那种弹片，这是我哥自己做的， 好厉害、啊。 然后这个是康佳鼓。 When Adan is introducing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to us, the Canadian artist for the night's show, Amber Swift, comes in. Jili starts to help her do the sound check and adjust the spotlight on stage for her. Sorry, can I ask you one question? Of course. Yeah. Do you like this place? I love it. Yeah. This is my third show here. Uh-huh. Because I love the atmosphere and the energy in the room. Can you be more specific? Like what kind of atmosphere and energy in this room? It's very warm. It's very welcoming. If there's just a few people here, it's okay. If it's a warm space, it's okay. It's about listening. It's about celebrating the art and the music.It's about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listeners and the players.、Mm-hmm. And it's a very rare space in Beijing. Most other venues are loud and there's lots of, like, music is behind and booze are up front. But here, music is up front and if you want to have a drink, it's in the background. Adan starts to make mulled wine, hot rare wine with spices, which will be a nice treatment for the guests. 你觉得对艺术家来说这个地方吸引他们的是什么 一是四合院然后而且就是在就是在胡同里面一个四合院而且就是特别安静的一个地方、然后可能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种小小的很温馨的 Adan attributes the popularity of Yichang Cafe to its uniqueness and quietness of being located in a traditional Korea house plus although it's small it's quite homey and cozyand with a comparatively not small stage where the artists can take off their shoes and stand on the tatami mat comfortably. What's more, as a cafe, Yichang Cafe makes all types of fresh coffee made of carefully selected and baked coffee beans from Colombia and Guatemala. 拿铁摩卡、澳白、卡布奇诺、风味拿铁、抹茶拿铁、焦糖玛奇朵。 对，这些热的、冰的都能喝。 嗯嗯。 Adan says, although they hope tickets of every event can be sold well, the market is hard to predict and sometimes there are only a small number of audience. 大家会有所期待，因为这个可以让我们就是有收入，但是同时如果说有没有人其实对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会做，可能就像刚刚说今晚没客人，但是我们还会继续这一场演出。然后这个是 However, they won't be bothered by that. Instead, they make sure every detail is remained perfect and everyone is taken good care of as they usually do. Adam quite enjoys the happiness of being together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chatting, singing, dancing, and even making poems by the light of the moon and hugging and crying over touching moments. Those are the irresistible charms of Yichang Cafe. 在烟中开始跳，然后或者是有一个感触很深，或聊了一会儿，聊到心里，大家抱在一块儿。 When the night comes, the concert of the Canadian guitar player and singer Amber Swift kicks off. In November, I got a chance to do a European tour and I fell in love with Paris. I shall be Bali. So, Amber's song is like a love song for the city. Everyone thinks I fell in love in Paris, but the truth is, fell in love with Paris. Preposition. Important. So, stay in my jazz feel. 留在这个爵士感觉，好吗？ If you're gonna make me feel this way, I promise I won't walk away from this. If you're gonna make me feel this way,And you can reach for my lonely little hand. Come walk with me. Clasp my love's sweet form like summer rain's been born on the streets of Paris. Only love is free. I'll choose you and you choose me. Including foreigners and Chinese, sit quietly, holding a cup of coffee or a bottle of beer, and enjoying the melodious melody and her fascinating singing. They all immerse themselves in a beautiful night. It's a special day. We should celebrate. So if you're asking to use several adjectives to describe Adan, your wife, how would you like to say? Colorful, talented, vibrant, and let's see.Yes, loving. Okay, loving. Loving is the word. Yeah. 你可不可以来形容一下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形容他哦，太多了。长得帅，对，当然。开玩笑啊。然后他做事很认真，就是认真，然后要求还蛮高，然后当然就是我得先知道他怎么形容我。 我不会告诉你的，回头你听节目 对吧？要求很高，对，但这也是他做事的一个态度。